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斋雕公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68集，七层佛塔上至最后，楼梯陡得厉害，空间狭小，只容人弯腰通过，光线昏暗。妙妙在一大片荡起的灰尘中努力护住手中微弱的一点烛光，塔中空空荡荡，林妙妙被里面阴暗潮湿的味道呛得连连咳嗽，叫苦不迭地从小小的窗口探出头去，几乎像是渴望光明的囚犯。只见木生暴毙站在塔下，抬头望他，他焦灼地喊： 木生，那舍利子没在上面啊。 少年的黑眸中是润泽的水色，含了一抹极其暧昧的笑意。 那是自然，若是还在这里，那位太妃娘娘下懿旨也就不会用找这个字了。 妙妙将蜡烛从窗口丢出去，直砸他的脸。 你耍我！ 木生伸手一挡，轻巧地拿住了那只细细的红烛，可怜的火光已灭了，烛心在空中划出细细的一线烟雾。木生低眉，指尖砰地炸出一朵橘黄色的火花，烛火转瞬间又燃了起来，明灭的火光映着他白玉般的脸。他端着蜡烛细细看， 现在扔得爽快，我看你一会儿怎么下来。 困在黑暗佛塔中的林妙妙一脸懵逼。林妙妙觉得自己上辈子或许是只蜥蜴，否则怎么能解释他五体投地，四肢并行的摸着黑倒退着爬下了陡峭的佛塔，还能爬得如此迅速。 呸呸！ 他吃了一嘴的土，开始拼命地拍打自己的衣袖、裙摆和头发。好在出门时多穿了几层，报废了一件外伤，里面的襦裙干干净净。待到料理好仪容仪表，他从塔身背后走出，远远看见木生端着蜡烛发呆。暮色四合，兴善寺内院空无一人，林木影影绰绰，殿宇檐下亮起了血红的灯笼。皇家的灯笼是一朵朵的冷红色，高贵而漠然。少年手中的烛火却昏黄，带着虚幻的暖意，勾勒出他的长睫和鼻梁的轮廓，照得他苍白的脸宛如伸手一触就会破碎的肥皂泡泡。空气中漂浮着一股淡淡的腥气，伴随着若有似无的甜香。妙妙拽着衣摆走过去，一路整理着衣袖。 你觉得应该怎么找呀？ 木生低眉，毫不在意。 自然是一间一间找。 眸光掠过了他的衣服，慢慢扫到了他脸上，眸中这才带上一点幸灾乐祸的笑。 爬下来的？ 妙妙咳了一声。 爬好呀，锻炼四肢能力还不会摔跤，跟晨跑一样健康。 秋蝉长思。兴善寺内殿宇连绵，菩萨和金身罗汉各有配殿，月光清冷地打在大理石地面上，映出白霜花一般的冷光。寻觅一个殿，要翻供品桌，检查塑像，趴在地板上一寸一寸翻找。更糟糕的是，洒扫的工人偷懒，供品桌下全是灰尘乱絮。自然，完全消极怠工的木生是不会趴在地板上这样找的。努力工作推剧情的林妙妙第十次趴在冰凉的地板上时，只恨自己不是个金属探测仪。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呀。他拍了拍手站起来，走到他面前。 木公子，你们捉妖人大阵仗见得多了，这么效率低下，想必是会被业内淘汰的呀。就没有点别的简单点的办法吗？ 他说着话，黑白分明的眼睛却一眨不眨地瞅着木生的袖口。以往那里存放有大把符纸，随便撕一张出来应该都比他趴地板好用。 只可惜黑莲花将手刻意藏在身后。 没有啊。 木生抬起来，脸色比平时苍白许多，月光下愈发显得两丸瞳仁黑得发亮。林妙妙微微一审，搬了个蒲团席地而坐，开始伸手整理两鬓精致的簪花。工字者的白色裙摆站立时勾勒腰身，坐下去时却可以如菖蒲花瓣肆意展开，腰间的16片坠纱装点在裙摆间，每一片以金线绣着半开的杭菊，倒映着流血般的月色。论打扮上的骚包程度，林妙妙绝对不输给黑莲花。木生瞥了她一眼，果然先被她裙上月色吸引了片刻，然后蹙眉， 还不接着去找。 林妙妙抬头望着她，两鬓的细小青菊是最无邪的星星点点，垂髻以碧色丝带扎着，露出白玉般小巧的耳垂，杏子眼里映着水色。 啊，不累了。 月下的人间少女比平日多三分颜色，更多三分仙气，连这赌气似的娇嗔也容易令人怦然心动。可惜木生的脸上看不出多少惜花的情绪，他蹲下来凑近了他的脸，眼里怜悯并着嘲弄。 哎呀，你这才找了几天就累了。 他望着他的眼静默了片刻，毫无征兆伸出手，木生避闪不及，让他冰凉的手结结实实地摁在了脑门上。 没生病呀。 他歪过头兀自疑惑， 你到底哪里不舒服？ 手腕几乎立即被擒住，他用了90%的力气捏得林妙妙骨头都快断了。他强压痛感，咬着牙向下一撇，另一只手飞快地反抓住木生的手腕。他感到他的手颤了一下，是被碰到伤口的本能反应。让他一捏的缘故，他的袖口阴出丝丝血迹，湿漉漉的触感沾染上他指尖，一股淡淡的甜腻弥漫在空中。木生没有躲闪，任他握着自己的右手，左手仍然紧紧抓着他的手腕，形成一个相互僵持的姿势。二人在晦暗的大殿中一动不动地对视，脸半隐没在黑暗中，眸中都沾染了明亮的月色。这片刻，大殿里静得只能听见彼此交织的呼吸声。 木子期，为什么要用你的血供养水鬼？ 林妙妙的面色平静地开口，两只眼睛亮闪闪的。晚江船上，他指着他鼻子质问他为什么不上药的时候，露出的也是这样的表情。木生神情浮动了一瞬，眸光逐渐深沉，有些咬牙切齿了。 我早告诉过你，太聪明不是什么好事儿。 妙妙望着他，慢慢松开了手，无声地笑了起来。 怎么办呀？又让我发现一个秘密，你是不是要立刻弄死我呀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